念当初欢聚于一起，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相聚数一分，要哭有无泪，再匆匆赶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相逼，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大家好，我是 Albert Au 欧瑞强，你听紧嘅当然系你熟悉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希望你逢星期日嘅晚上，唔使我提醒你，你就自动开咗我哋嘅 94.8 至到 96.9 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频道就至好啦。因为二千靓歌再重聚由而家到12点，一共差唔多三个小时嘅纯音乐唱歌现场节目，应该都而家好少噶啦。咁但系最重要咧，就系我哋每一次都会有特别嘉宾啦。头先只歌就叫做《靓歌再重聚》啦。今日当然靓歌一定重聚，但系最重要就系我哋嘅嘉宾系回归啊，唔系净系重聚咁简单，但系大回归啊。第一个咧就喺美国咧特登翻嚟嘅，第二个咧就喺中山就翻嚟嘅。其实咧喺边度都冇所谓，最重要咧就系佢哋曾经咧都喺香港我哋嘅乐坛嗰度咧，唱咗好多歌啦。又有比赛啦，大家都好熟悉佢哋嘅。首先咧，介绍几多年嘅新手歌唱大赛咧？ 第五届，好啦，冇讲几多年。 第五届啱啦，系啦，你讲第几届，大家就明噶啦，系咪？第五届吓，你听嗰啲笑声咧，真系好 miss 你啲笑声喎。文佩玲， 大家好。 系啦，咁文佩玲咧就系第五届嘅新手歌唱大赛嘅冠军人马嚟， 系嘅， 真系唔系讲得笑啊！因为咧，即系自从梅艳芳即系赢咗第一届之后咧，届届都争到头崩眼裂，真系唔系咁容易啊！ 好刺激嘅， 好刺激，越嚟越多人参加啦，即系等于而家啲新秀咁啦，哇！一届咁成功，两届、三届越嚟越多人参加， 冇错。 咁啊，当年咧就真系。脱颖而出的文佩玲咧就赢咗冠军，所以一阵间咧就哇，喺慢慢有排倾啦。因为新秀咧系我哋香港乐坛嘅好重要嘅一页， 嗯， 呢一页里边咧就人好多人，好多人，好多人，好多嘅歌星，而家嘅大家好熟悉嘅 superstars、嗯、都系曾经参加过新秀。 系啊， 好，另外一位咧就系、是、一阵间咧，我要佢唱一只歌咧，就全香港电台都识噶啦，因为嗰只歌咧就。Number one 嘅，我記得，因為我已經做緊 DJ 啦嘛，係嘛？1988啦，係咪8889？ 89989嗰陣時啦， 8889啦，即係我話咧，我都做咗十幾年啦喺度嗰陣，真係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咁但係咧，就因為我已經做緊全職 DJ 啦，咁佢嘅歌咧成日播嘅。各位朋友喺美国翻嚟嘅仇云峰 ，Hey，Hello Albert，Hey 咁多位朋友 ，Hello 文文你好，好耐冇见啦。 我都话大回归啦，因为你都嚟过二千靓歌啦，文文又嚟过啦，系咪啊？即系但系咧，真系好多年啦，都 系 好多年冇翻过嚟。咁啊，一翻嚟咧，我都会邀请嘅仇云峰咧嚟我哋二千靓歌啦，吓半真半假都好啦。 系嗰阵时 Covid 咧，Covid 搞到我翻唔到嚟啊， 冇错啦。所以咧呢四即系三四年咧，唔系净止喺美国啦，喺任何。地方喺中山都嚟唔到噶，我哋又去唔到中山噶， 系啊， 真系噶，我以前都好中意去中山打下波啊咁样噶嘛， 系啊， 我都去唔到。 嗰段时间真系封晒关， 度度都去唔到嘅，即系差唔多旺角出尖沙咀都唔系好常，因为真系会有啲问题。不过而家咧就真系亦都解放咗咁耐啦，咁我哋已经淡忘咗一件事嘅。但有啲嘢咧就永远都不能够淡忘嘅，就有啲好歌。不如咁样啊，嗱，我哋第一 part 一开始咧，两位既然好开心，你听我啲笑声咧，唱晒啲代表作先。 好啊！ 唱完依家可以再唱嘅，因為有人咧即時咁樣點唱咧，我哋誒、嗯欸、可唔可以再唱？得用唔同嘅 mood 就再唱都得、 哦 okay。 第一隻歌咧，真係我好中意嘅。呢一隻合唱歌咧，就係你同第幾屆嘅杜德偉啊？ 第四屆 啊！所以咧就師兄師妹咧就合唱嘅，有一隻好 hit 嘅合唱歌曲， 嗯、 一唱咧你就會，啊我都識唱啊，唱 K 嘅時候多數都有嘅， 係 咪、 啊、 唱到而家嘅，當年咧就係文佩玲、杜德偉合唱嘅《愛全為你》，咁但係咧半真半假，其實咧我唔係話話佢半真半假，因為阿仇雲峰嗰隻代表作咧就叫做半真半假啦。你係1988年嘅香港電台嘅歌唱比賽， 係 當然。又是冠军。 又是冠军。那时候还有一个很出名的 DJ 是李志刚一起参加的。 那时候很出名的，现在都很出名的。 现在都很出名。 是他跟你一届啊。是 啊是啊。 哎呀这个秘密来的。其实不是秘密，但是对我来说是秘密。 啊、 我直接不记得了他参加过这个比赛。 是这个比赛入行的。 哦、 即是先了解到、香港电台啊啲人啊识到。 原來李志剛是參加歌唱比賽，然後變咗 DJ 嘅。 係啦，然後去參加 DJ 比賽。 呢只嘢啊，真係 我老友嚟噶。 哦，我佢唔係我老友，不過係我嘅超級拍檔，好熟嘅，太熟了。因為我所有嘅香港電台嘅表演，全部佢要做 MC 嘅，即係我指明嘅。 我睇見啊，睇見好多好多。 好啦，咁啊，即係一家親啦，真係嘅，好開心嘅。咁啊，今日咧翻嚟咧，不如咁樣啦。頭先我講嗰只《愛全為你》咧，你唱一次示範俾啲聽眾聽下先。 一生也属你，情缘早早开始，缘由初初一见起，全然深深爱着你。 柔情一生也属你，原来此生因你生，果敢的心因你起，原来此生已属你。 千种爱的感受，不会及你温柔。这段甜蜜的爱，谁都想拥有。 一生相依是乐事，心可死不能移。 有幸能活千百岁，爱全为你。柔情一生也属你，灵魂依依的靠依。 如迷失跟空虚，唯能安心见着你。彼此关心不上锁，连成一体有自我，千种爱的感受，不会及你温柔。 这段甜蜜的爱，谁都想拥有。 一生相依是乐事，心可死不能移。 世上现世多变化，始终深信一生相依是乐事，心死我死不能移。 有幸能活千百岁，唯求一生爱着你，祈求苍天多布施， 唯求相恋可至死，平凡一点也愿意。 心可死不能移，有幸能活千百岁， 全为你。 唯求一生爱着你，祈求苍天多放肆， 唯求 受伤先可致死，平凡一点也愿意。 爱全为你啊，系啊，仇云峰咧就代替咗阿杜德伟今日， 好难得， 难得啊，系啊，咁啊，即系一个系好男人，好得人，咁又一个好娇小话，你即系啊， 对我嚟讲好娇噶啦， 系好娇好响啊，即系仲系吓当年嗰个比赛声嚟噶。 冇啦，其实差咗。 喂，呢只歌好好听嘅，叫做 《爱全为你》 啦。有冇撞到杜德伟啊？ 冇啊！ 我反而喺街撞到佢。 街啊？ 系约佢咧就好难嘅，因为佢成日喺大陆噶嘛。 系啊，两边走啊。 我有一日喺个商场嗰度撞到佢，咦，我 Alex， 好难得哦。 系咯，即系一啲大家都唔知點解會一個男人喺個商場嗰度行咧，即係好少有嘅，因為我就好少，但係佢又好少啦。咁啊，即係呢啲緣分啦。咁啊，當年你哋真係師兄妹。 係啦。 第四屆同埋第五屆嘅冠軍，即係一男一女咁樣啦。 都係我第一次入錄音室錄歌。係 啊，係啊。哦，即係你未自己錄就已經係。 係啦，合唱歌先。 即係華星唱片啦，嗰陣就咁啊。如果你講起比赛人，我净系记得咧就第一届就梅艳芳啦， 系啦， 第二届边个咧？张伟健 两个字 哦，吕方 系啦， 吕方第三届就系啊张 伟健， 系我搞错咗，系啦，咁啊第四届咧就系杜德伟，第五届咧就系你啦，第六届咧 方晓红， 哦方晓红啊，好耐即系差啲忘记咗呢个名字添， 佢冇见啊，真系好耐， 冇见，亦都冇唱歌啦， 应该冇啦，系啦， 咁啊第六届、第七届咧？ 第七屆就應該是譚耀文。 哦， 譚耀文，我記得啦。 遲啲約啱啱，即係你講得冇咁巧，約咗佢嚟二千靚歌啊！哦，你知佢而家猛咁演電影為主噶嘛？ 係啊， 我譚耀文原來係第七屆，第八屆。 第八屆應該係 睇你記唔記得 先？徐振東 係咩？ 啊，唔係湯。 汤宝如， 汤美君， 哦，汤美君啊，哎呀，死啦， 汤美君， 唔记得咗呢一个， 因为汤美君系徐振中啊，总之是但一个， 哦，是但一个，系啦，呢两位都已经开始我印象冇咁深啦， 喺美国啦， 哦，因为佢冇出现咧就唔记得咗， 徐振中系警司啦嘛， 哦，好似系，即系佢唱完歌后来做警察嘅， 系啦，系啦。 是喎，唔怪得個名咁熟啦，係喎，好似出鏡添喎， 有時報紙睇到啫。 係啊，哦，係咩？啊，幾得意喎呢樣嘢，即係我唔知真定假啦，徐雲峰。咁啊，半真半假都好啦。一陣間你要唱呢只歌嘅，因為我想攞翻我啲回憶嘅。 好啊，好啊。 我就好奇怪嘅，呢個邊個嚟嘅？呢個新人派呢首歌咁鬼流行嘅， 好 hit 咯， 好 hit 㗎。我仲好，有我有冇記錯 ？Number one 嘅。 是那阵时好像是 hit 个 number one。 hit 个 number one 的即是好一个新人呢第一次唱歌呢能够去到榜首呢因为那个年代不容易的那个年代的竞争很大。 是啊那时候很多人。 好像你要拿个十大金曲你就真的难中难中又难很难的。 都是个编曲的方面犀利的。 是啊哪个 啊 ,Chris Babida。 啊哇 是啊 ,Babida 和你编。哪个作的这个 歌是我作的 哇、 啊、 原来你作 曲是我作的 歌词呢 词是陈少琪 哦陈少琪、 啊、 哇这全部都是即是半真半假的顶级人马来 的那时候很幸 运 你不知道做真的做假啦总之都是作了这只歌的歌我少琪的这只歌但是呢即是讲起代表作呢有些贝玲呢文贝玲呢就很厉害的即是抒情歌又得男女合唱又得，你自己嗰陣咧就跳扎扎嘅喎。 係啊，因為想行快歌嘛。係 啊，啱嘅，因為新人咧，新嘅女仔咧， 嗰時慢歌多。 係慢歌多，突然間行一隻咁快嘅歌咧， 特別啲咯，感覺 即刻彈出嚟咯。是真的彈了出來的那首歌就是你介紹的 很好記得 Jackie 是啊記得當時 為什麼要用一個 Jackie 是誰填詞的呢 潘偉源填詞的 潘偉源 我忘了一點我怕我記錯等等一下 這首歌叫做浪子 Jackie 嗯 當時那個MV 很有型 的潘 偉源潘偉源潘偉源 但其實是英文歌改編的 是嗎Jackie， 我哋香港嘅樂壇啊，或者係影壇好多 Jackie， 係啊，我哋大哥已經係啦， 同埋 Jackie Chan， 哇，呢兩個都係大哥嚟嘅，浪子 Jackie。 像丝丝春天温暖的风，是今夜是我舒畅热烫热烫美梦。呼呼呼，但是今朝偏偏一切皆空，如何能找到你？你实在令我冲动。啊哈 ，Oh yeah， 啊哈啊哈哈哈！着机终于飞车远去，在竞赛跑车中。哇！着机终于放弃我，与那飞车无用。前面是剩低苦痛，像飞车一般闯进心中，再跑到兴奋闪过，像个极快美梦。呼呼呼，无极温馨偏偏醒了皆空，而残余的温暖眼泪下令我激动。在竞赛跑车中，哇！杰基终于放弃我，与那飞车抱拥。Jack Jack Jacky， 过去过去都是我做梦，前面是梦转空。你的半生其实牵于车中，我的半生已在破碎中。像一股暖风，像一股冷风，自那高速飞车冲冲冲，啊哈！啊哈 ！Oh yeah！ 啊哈！啊哈！哈！直机终于飞车远去，在竞赛跑车中。终于放弃我，与那飞车抱拥。Jack Jack Jacky， 过去过去都是我做梦。Jack Jack Jacky， 过去过去都是我做梦。Jack Jack Jacky， 过去都是我做梦。Jack Jack Jacky。 浪子 Jackie，Jack，Jack，Jack，Jack，Jack，Jack，Jack， 哎呀，真系唔记得嘅就奇啦，呢个名咁出啊，叫 Jackie。跟住落嚟咧，我哋要即刻咧要回顾下我哋呢一位，即系几年先翻嚟一次嘅仇云峰， 好耐冇翻嚟， 真系啊，真系美国运到啊，呢个感情，呢个回顾咧就系一只歌，咁啊当年咧我就好记得呢一首，头先你介绍过啦，系你作曲。少奇写词嘅半真半假，各位朋友，愁云峰。 梦半醒，心惊怕夜雨声。闻半声，你此刻可在听？为何口讲声，一切注定？然而心却念。往日情，夜半中多草烟望半空，夏晚风似深秋一样冬，原来可相拥一个美梦，但最终一半又全断送，问半生痴恋半幻半真，问半生怎么的爱是无憾，谁人可甘心从不过问，随缘飘过后再觅寻，泪半淌今宵你在哪方，泪半干你怎么不愿看，为何不 个错当，用雪风轻慰问流泪看。讨厌望半空，下晚风似深秋一样冻。原来可相拥一个美梦，但最终一半又全断送。问半生痴恋半还半真，问半生怎么的爱是无憾？谁人可甘心从不过问？扬言洒脱地难被困。问半生痴恋半还半真，问半生怎么的爱是无憾？谁人可甘心从不过问？扬言洒脱地难被困。谁人可甘心从不过问？扬言洒脱地难被困。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话，截至九月，本港航班量已经回复至疫情前约八成半水平，客货机升降量亦恢复至大约九成。随住年底前机场三跑系统会全面运作，林世雄出席电台节目时候提到，预料本港机场运力会大大提升，当局正是努力与各地就航空协定进行磋商，开拓更多航线和增加航班。去年本港货柜码头的货物吞吐量第一次跌出世界十大，林世雄说会着力提高港口竞争力以及发展高增值海运服务，包括推动绿色港口和智慧港口模式。他说希望年底之前推出绿色燃油加注的行动纲领。香港赤洲首次发现恐龙化石，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电视节目说，专家相信岛上很大机会有其他恐龙化石，不过挖掘进度受季候风影响，预计采样工作需时至少一个月。凌汉豪回应本年度狮斗潜在供应量能否达标时候说，要视乎政府推出乜嘢土地，或者可唔可以多推一啲地，加上现时发展商有土地亦可用作地契修订，假设数个月后情况活跃，可能令到供应量达标。北部都会区发展方面，宁汉豪话正计划喺粉岭北、 洪水橋和新田科技城三個地點推行10至20公頃的片區開發模式，希望年底開始市場意向調查，了解發展商的興趣所在，爭取明年內最少推出一個片區作招標。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指出，台獨與台海和平水火不容，賴清德當局上台以來，妄圖以美謀獨和以武謀獨，不斷升高兩岸對立對抗，正告賴清德當局買武器買不到安全，只會讓台灣更加兵凶戰危。朱鳳蓮回應有關美國日前宣布新一輪對台售武計劃的提問時候強調，祖國統一是歷史必然，台獨分裂行徑和外來干涉阻擋不到大勢，亦都動搖不到解決台灣問題、完成國家統一的決心意志。以色列特拉維夫北部城鎮格利洛特有貨車衝向巴士站，緊急部門說至少35人送院，當中6人嚴重。事發在當地星期日早上10點左右，報道說當時一批長者從巴士落車，準備到附近的博物館參觀，期間一架貨車衝向巴士站並撞到人群，現場有民眾向貨車司機開槍並將他制服。有目擊者表示，事發之後很多人被捲入車底，警方說正調查事件。報道指格利洛特地區是以色列情報機構總部所在地，同時駐扎以軍幾個情報部門。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骤雨，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明日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后期渐转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有音乐有快乐。 等等等等，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推出为期3年嘅奖赏先导计划，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自动医疗券啦、 啊。金港 经港 话你知， 话你知。 我是北京音乐广播的主持人耿化，在《金港话你知》这个节目当中，我会和大家来介绍中国歌曲排行榜上的榜上好歌，同时也会分享北京的文化潮流以及年轻人的生活新方式。 北京广播电视台、香港电台联合制作，同星期日上昼11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金港话你知》。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香港都会大学李嘉诚专业进修学院国际文化周，以电影、讲座以及各类文化活动，促进全民学习经验，提倡在地国际化、跨文化认识以及包容。 活动除了以学生为对象，同时欢迎公众人士登记免费参与。 这次学院的国际文化周，这一次呢就有5个国家在内的，芬兰、津巴布韦，来紧呢是有埃及、日本和南非的。埃及呢我们是会有电影的观赏的，那出电影呢的背景是埃及的首都开罗。播完片之後就會有一個對開羅這個城市的講解，它的歷史和現在的新的面貌，是一定是會加深對埃及、對開羅的認識的。在日本的活動呢，那出的電影呢是跟飲食文化有關的，在那個電影播放之後呢也有一些活動的，就是壽司的製作和講解呢，即是日本的相關飲食方面的文化。最後的活動呢就是跟南非有關的，其實南非呢在科研上呢，在天文學的研究呢是相當之出色的， 咁我哋嗰個講座咧就會係同開普敦大學嘅天文系咧係合作，喺無線電嘅望遠鏡陣列咧呢個系統咧係世界相當之出名嘅，咁到時就會向大家介紹嘅。 唔该晒，香港都会大学李嘉诚专业进修学院院长曾德元博士介绍他们举办的国际文化周 活动，由而家至明年一月， 详情请浏览学院网页。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为甚要受苦痛的煎熬，快快走上欢笑的跑道，剩一分热仍是要发光，找紧美好。春风一吹草在苏，永远不见绝路，明日变迁怎么可知道，何时悲观顺命数。以真诚我祝福你会踏上那光明前路，愿将一腔热诚给你，常为你鼓舞。愿将一腔热诚给你，常为你鼓舞。 文佩玲、仇云峰，你仲记唔记得呢啲歌噶？ 记得，我头先都跟住唱。 系咩？喺美国，美国，我想问下咧，仇云峰咧，你喺美国啱翻嚟啦。咁长年，即系尤其是你唱完歌，我谂九十年代初你已经翻咗去美国噶啦。 翻咗去啦， 已经翻咗去啦。唱完嗰只 半真 半 假 咧， 翻咗去啦。 已经啊？点解咧？ 点解？屋企有啲生意要我帮手。 哦，嗰啲哇，咁啊真系。 冇辦法， 唔怪得啦， 嘥咗啊， 係啦，真係。 但係咧，不斷咁樣，我都係繼續中意音樂嘅，所以咧，我雖然我喺美國嗰陣時幫爹哋媽咪啊生日咧，但係我不斷都有參加啲社啊，即係嗰啲活動啊， 去唱歌啊， 唱歌係 啊，咁樣係， 係啊， 難得嘅。喺美國邊一度？ 啊，洛杉矶，即系你仔仔读书嗰度附近啦。 咦，你都记得噶？ 记得喺 UCLA 嘛，你个仔。 我都所以咧，有一排有几年我都好熟嗰度啦。 系啊， 因为我年年都要去，即系其实就借啲意话，我要探下你啊咁啊。但系其实我就去打波。 系啊系啊，我记得你啊。 真系LA 咧好多打波嘅地方 嘅， 因为佢嗰度就冇乜冬天噶嘛，所以一年四季你几时去咧？ 好正啊！ 好就正到即系。唔係佢成多球場到咧，你總之開個 GPS 咧，你一撳落去，你有幾多？哇！周圍都係咁，你又中意你一個鐘頭之內咧，真係以即係成八個都有嘅，即係 分鐘 有啊， 又平又抵， 又平又抵，同埋靚啊嘛，啲天氣靚，啲場都好靚。多謝阿仇雲峰咧，即係遠道喺LA一翻嚟就記得我哋啊，掛住我哋。咁啊，哇！又嚟以前梗係好啦，個老友聚頭啊嘛，你以後又唔使三四年先翻嚟一次啦， 今次唔使啦。之前係為咗COVID 啊，疫情嗰陣時咧隔住咗咁多年咯。但我有不斷同阿文佩玲喺WhatsApp 嗰度聯絡噶，成日都知道佢咩消息。係啊，呢個老朋友翻嚟第一次一翻嚟即刻打電話俾佢出嚟食嘢噶啦。 今日梗係啦，因為文佩玲咧雖然咧佢唔係喺香港嘅，喺中山咧就其實太方便啦。 係啊，而家尤其是通咗嗰條。 啊，港珠澳或者係深中通道，哇，兩條任你行。啊，去深圳食嘢你又好啦，但係又平又靚啦，喺嗰啲十幾廿萬人咧同你一齊啦。嚇，咁叫肥翻啊？ 我因為我之前好瘦啊。 佢以前真係瘦得好犀利，你而家都好瘦喎，仲 已經話我肥翻好多啦。 已經啊，啱啦，係啊，即係真係會嘅，真係會食肥人嘅。係 啊，因為好好食， 好好食啦，又覺得即係越食越開心，點解咧？嚇，真係抵啦，真係抵啦。 同埋空氣好好啊。 吓，哦，你咁中山， 我嗰边系嗰边空气好好。 我以为你话即系深圳喎，即系 深圳就唔多嘢食咯，净系。 总之大湾区咧，大部分嘅地方咧都会即系冇咁挤逼啦。 系啊， 咁啊揸住架车可以去咗成九个城市噶啦。 哇， 可以噶啦，大湾区净系大湾区啫噃， 大把 啦，系啦。咁诶，我哋仲要多嘅咧，就系咧头先我问你仲记唔记得呢啲歌咧？就因为我都系。咁多年啦，咁啱我就即係冇離開過嘅，即係雖然話佢話喺美國啊，成日見到我咩咩，其實我係唔喺嗰度住嘅，即係我要玩嘅啫，或者係住一輪咁樣啦。咁所以翻嚟香港咧，最主要咧就係我唔斷得嘅，就係、是、做呢個節目啦，又要推動呢、這個即係經典歌啊，即係啲你哋個年代嗰啲經典歌咧， 我哋 你哋嗰啲 水歌啊， 即係好聽啊， 唔係嗰啲歌係唔係就好聽啊，有意思啦，有background好啦，個古仔又好啦，唱歌原唱人啦、原作人啊，全部都係同我一齊成長嘅， 同埋歷久常新， 歷久常新啊！即係我對我嚟講咧，所有呢啲歌咧都係好有感情，咁所以你而家唱翻啲歌咧，收音機旁邊嘅朋友咧都覺得好近好近啊，咪唱只好近好近嘅感覺嘅歌嚟聽下。 好啊，呢只歌我其實好中意，但我就比較少唱咯。 哦，係 啊， 少唱就要唱多啲咯。 好啊， 而家就唱啦。 係送俾大家嘅。 你介紹下先得㗎。 係呢只歌係叫做《曼珠沙華》。 哦，曼珠沙華。 係啊， 好聽好聽 啊！喺日本歌改編啊，非常之精彩嘅一首梅艷芳嘅原唱《曼珠沙華》。 夜已轻轻关进窗，疲劳的笑声已在云上，风中叶儿纷飞飘满窗，换上当天的晚装，涂唇膏仿佛当晚模样，深宵独行攀越路途上，像地上遗下废纸张，给风吹进这心窗，愿尽力忘掉却再想，未淡忘热浪留在我心上，他的眼光似梦样，不禁令我想，他的臂弯山美丽，不禁又再想，天夜静月亮望着我俩渐进梦乡，曼珠沙卡旧日艳丽已绽放，曼珠沙卡枯干发上，花瓣再香，但美丽心中再在云上，风中叶儿纷飞飘满窗，换上当天的晚装，涂唇膏仿佛当晚模样，深宵独行攀越路途上，像地上遗下废纸张， 风吹进这心窗，愿尽力忘掉却再想，未淡忘热浪留在我心上，他的眼光似梦样，不禁令我想，他的臂弯山美丽，不禁又再想，当天夜静月亮望着我俩渐进梦乡，满珠沙卡斗日艳丽已绽放，满珠沙卡枯干发色，花瓣在香，但美丽心中一再想，满珠沙卡斗日艳丽已绽放，满珠沙卡枯干发色，花瓣在香，但美丽心中一再想， 之前咧听阿文佩玲唱阿妹嘅歌咧，尤其是呢只咧，佢即刻咧嗰啲影像都弹出嚟噶。嗰啲影像就阿妹咧着住呢嗰套衫，你知唔知唱《曼珠沙华》嗰套衫咧个头饰啊咁样咧，即系我唔识形容啦吓，即系我对啲时装唔知点样讲。不过咧就即系因为梅艳芳咧，佢喺舞台上边咧嗰个服装咧永远都衬嗰只歌。咁当然啦，亦都个团队好精彩啦，有刘培基啊，咁同佢一齐谂啦，好多呢啲。 同埋嗰时啲歌真系好好听。 啲歌系啱啱，即系好坦白讲，譬如佢都好多都系一啲日本歌啦。咁嗰阵日本咧就真系大爆发嘅。 系啊。 因為他哋大爆發咧，就益咗香港，亦都嚟一個大爆發。所以就接收曬呢啲咁正嘅歌啦。 一改編就哇，係 啊，差唔多你擺啲中文落去就已經得噶啦，都編曲都唔使太改，因為日本人編得好好。 係啊， 我印象中真係好精彩嘅佢哋編曲啊， 太多歌啦。 係啦，咁佢好彩，我哋香港都即係初初咧，譬如阿學友啦，佢都係即係揾嗰啲有啲日本歌改編㗎，係咪？即係慢慢，但佢開始唔多，但係佢好起碼都好多即係 local 嘅歌。 係啊，慢慢一路轉 啊。咁所以咧，即係到咗而家咧，學友嗰啲初期嗰啲歌咧，尤其啲粵語歌咧嚇，你喺美國嘅陳雲峰都會即係。我想你成日唱佢嗰啲歌嘅，我估啊，我估啊， 啱啊， 系咪噶？真系 系啊系啊，因为咧啲人话咧，我把声咧系有少少爆发力咧，所以咧唱张学友啲歌系比较适合嘅。 系啦，咁诶，整个一字马嚟睇下先。 咁唔敢啊，唔得啦。 我都几佩服佢 嘅，犀利啊！ 系啊，真系落油卡噶啦嘛。 佢系啊，可以 一字马喎。 系啊，犀利啊！佢可以啊，一口气十八个巴嘅，听讲话。咁犀利， 唔出奇噶，佢即系真系天分，再加苦练，再加兴趣， 好勤力噶， 好勤力噶，好勤力噶。咁即系尤其是以前佢记唔记得佢初出道嘅时候，都系完全唔跳舞噶嘛。 佢就为咗一首歌，跟住就苦练啦嘛。 苦练嘅，好犀利嘅。咁所以咧。即系来来回回咧，即系都唔少嘢， 都唔少嘢嘅。嗰阵时咧，我不嬲喺美国咧都好中意呢首歌嘅。咁啊咧，每次有咩演唱会出现啊，我都会去唱呢首歌俾人听。 哦，差唔多变咗系来来回回嘅饮歌嘅美国版， 美国版同埋系开 show 嗰阵时一定要唱嘅。 哇，咁啊要听啦！ 二千零个美国输送香港嘅特别版，唱歌嘅系仇云峰，来来回回， 有相聚，有分离，还是始终喜欢你。明月清风总给我希望，分开总与然一起。我等待，我希冀，如像初春的天气，无论天晴天 音洒于洒眸，心感觉也会很美。来来回回仍念记，从前尘陪伴你，浮浮沉沉怀念，多么似旧影戏。悠悠意意来读你，留下红唇日记。原来从前曾为我不多讲爱你便生气，若我知，假使若我知，才几声爱你到此别离。在那天讲一千句，我一生也爱着你。在这天，准我在这天弥补表爱已没有限期，为你讲。讲千一句，一生一世也爱你。有相近，有分歧，还是始终似恋你。明白必须讲心里说话，否则不可能一起。我等待着我希冀，还像初春的天气。而无论天青天阴，沙雨洒雾，只想再碰着你。来来回回仍念记，从前曾陪伴你。浮浮沉沉怀念，多么似旧影戏。悠悠意意来读你，留下红唇日记。原来从前曾为我不多讲爱你便生气，若我知，假使若我知，才几声爱你到此别离。在那天讲一千句，我一生也爱着你。在这天，准我在这天弥补表爱已没有限期，为你讲，讲千一句，一生一世也爱你。 果然变成 LA 一人歌 是啊，因为呢有时很多相聚的时间啦，好像来香港啊，或者见到文文啊，即是来来回回真的好想又想见多一次又见不到、啊、但没办法要坐飞机这么远回来见你又见了 Albert 啦。 不是啊，跟着这一只是女人花呢、你恒唱的 是啊， 我恒听的 唱下国语歌嘛。 不是，女人花很好听的，真系嘅。 我有花一朵，种在我心中，含苞待放意悠悠，朝朝与暮暮。我切切地等候，有心的人来入梦。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这盼望有一双手，能抚慰我内心的寂寞。我有花一朵，花香满枝头，谁来真心绪放纵。花开不多时，要看着

亦愿和你远亦近。春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春风仿佛爱情在酝酿。初春中的你撩动我幻想，就像嫩绿草是春雨 翻嚟二千零歌再重聚啦！无论系春夏秋冬，我哋都会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咧，不断会为你送上一啲经典嘅歌。头先就系张国荣嘅《春夏秋冬》啦。以前啦、，Leslie 有冇去到 LA 唱歌俾你哋听？ 有， 你又去睇啦，梗系 有睇，梗系有睇啦， 几大都唔错过啦。 哦，嗰阵时佢仲系跳得好劲啊！ 即系哦，嗰阵就系、是、 嗰时唱 Monica Stand Up， 哇！嗰陣最勁嗰陣， 好勁嗰陣時， 嗰陣就最瘋狂嘅時候啦、 爆曬啊！成個 stadium， 梗係啦，呢、這個一定啦，即係啊，張國榮又跳得勁，又唱得最勁嘅一即係一段時間啊。 嗯， 好啲 Monica 嗰啲，我哋都即係歷歷在目，即係同阿妹嗰陣成日合作啦，咁啊。我係喎，即係佢嗰陣仲可以去 LA 喎。佢嗰陣有一陣佢係喺溫哥華住嘅， 係啊係 啊。咁啊，後來咧就咧都係怀念住香港的 fans 啦，咁啊，终于又再翻嚟，又就重新又嚟过，咁啊，应该嘅，因为我觉得嘅，因为呢啲咁多嘅好歌咧，如果就咁断咗啦，冇人再现场唱咧，都会嘥咗啦， 好可惜啊，真系 啊，所以咧，我真系鼓励嘅，所有我啲呢啲旧嘅老友记啦。唱啦，唔紧要啦，玩下又得噶，咩都得噶，系咪啊？唔系一定要当 开心就得噶， 系啦，唔系当职业噶嘛。咁、所以我都曾经鼓励过好多呢一类，即系停咗好长时间嘅再唱咁样，系好嘅。咁所以我而家好多都我做演唱会嗰啲嘉宾啊咩，咁有啲都停咗，咁但系我即系喂你唱啦，因为嗰啲歌咧我哋挂住噶， 系啊， 因为嗰陣嗰啲 memory 嗰啲歌咧，唔係你而家即刻點火，你又會有一隻嘅，冇嘅。而家嗰啲，即係坦白講，我而家你想我即係新嗰啲，我哋好難記，唔知咪唔知咪記性唔好咧？ 唔係依個問題，係個旋律同埋個前奏咧，係吸引唔到好多人。好似以前啲歌，個前奏同個旋律係即刻吸引到一個人。 前奏都得㗎， 係啊。 喂 ，Vince， 整一隻仇雲峰嘅任何一隻歌嘅前奏，睇下吸唔吸引到我哋先。 好啊，好啊，好啊。 嗱，你試下彈，佢彈咩前奏，你就唱乜喎。 好啊，好啊， 一次嘅啫， 一次啊。咁啊，依首歌係我一個非常中意嘅一首歌，我諗好少人唱過依首係咪啊？香港 少，不過咧就聽咗好多年㗎啦。 咁啊，送俾咁多位後生嘅一輩啦。 點解要一次呢？因為咧，我哋呢一度咧係現場直播，所以咧唱歌同埋彈前奏咧都係一次，都係 just once。 I did my best.But I guess my best wasn't good enough Cause here we are back where we were before Seems nothing ever changes We're back to being strangers And wanting it we've all to stay Or head on out the doorJust once, can we figure out what we kept doing wrong? Why the good times never last so long? What are we doing wrong? Just once, can we find a way to finally make it right?To make magic last for more than just one night If we could just get to it I know we could break through it just once I gave my all, but I think my all has been too much, 'cause Lord knows we're not getting anywhere. Seems we're always blowing whenever we've got going, and it seems at times we've all we've got, we haven't got a prayer. Just once, can we figure out what we kept doing wrong? Why the good times never last so long? What are we doing wrong? Just once, can we find a way to finally make it right? Make magic last for more than just one night. I know we could break through it if we could just get to it just once. I want to understand why you always comes back to goodbye, and why can we give ourselves a hand and submit to one another? We're no good without each other. Make the best and make it better. Find a way to stay together. Just once, can we find a way to find and make it right? To make the magic last for more than just one night. I know we could break through it if we could just get to it just once. 不過你剛才說得對，我印象中一直在 recall， 我想起這二十多年有沒有人唱過這首歌呢？ 很少啊， 在這裡應該沒有。 其實呢 Albert， 我這首歌我給我一個年輕人聽，他說這首歌好聽到癡線啊！佢哋 佢係咪而家就入 廿幾歲啫嘛？ 入咗精神病院㗎。OK OK， 佢話佢話 Tommy 係咯，好聽到黐線啊！佢哋話 呢隻歌真係，因為佢原唱嘅 James Ingram 啦，好鬼犀利嘅唱歌， 好犀利。 咁我哋比較唱得多就梗係 Somewhere Out。如果你係女仔，我就同你合唱呢隻歌啦。我係女仔都得，係咪？嘉文都係另外唱嗰只咧 ，Somewhere Out There。Did I see us through? James Ingram 同 Linda Ronstadt，Linda Ronstadt 又 係我嘅 favorite 嘅歌手嚟嘅， 我都 係，佢真係好犀利，呢個真係好犀利嘅歌手，佢唱乜嘢歌都得嘅，係啊，即係 rock 又好 rock 嘅，但係咧唱抒情又好抒情嘅。classical 都識唱噶喎， 係好犀利噶。 Ron Lennon 佢咪唱 country 啦， 係 country， 又唱 Spanish 啦， 係啊， 即係乜都得嘅，好犀利，好即係好，因為以前啲前輩歌手咧，真係咩話？唱得好聽到黐線， 好聽到黐線啊！佢成日 text 我話好聽到黐線。 係啊 ，just once 係啦，好嘢。佢頭先都黐黐地噶啦。總之呢啲咁嘅 memory 咧，即係好老實講，就算頭先你話，我從來冇人喺度聽過，但係我真係由頭到尾都可以跟住你。即係嗰啲歌詞我未必記得，但係我全部識得曬。因為呢啲歌咧，你聽一次半次，你已經哇好印象 好入心啊！ 係啦 ，James Ingram 呢隻歌有嘅，即係唱就少，聽過就好多嘅。咁有啲歌都係嘅，譬如嗰日前幾個禮拜啦，陳美玲 Pat Chan 啊 ，Pat Chan 你知唔好搞錯咗 Agnes Chan 喎嚇，即係都係陳美玲。 見到喎。 你會見到什麼？ 報紙是 Pat Chan 是嗎？我在報紙見到他。 佢喺度做咩？ 我唔知系定系电话咧，我唔记得啦。总之系见到佢嘅样咯。 哦，可能系上一次睇先阿 Pat 同我见面，阿陈秋霞翻嚟香港嘅，我哋一齐，佢又有份，咁诶，应该可能会出现啦。咁同埋咧就见唔到嘅，就听到佢把声音就嚟呢个节目，上几个礼拜啫。咁但系佢竟然冇唱佢只欲断难断喎， 系咩？点解啊？ 你问下佢点解，佢好中意点解啊？我唱得多啊嘛，咁即系话佢唔唱。咁同埋咧就真系好少谂住佢唱，佢中意唱Carpenters 嘅，即系嚟呢个节目最啱咧。平时冇机会唱噶嘛， 系啊，系、啊、 多数唱翻佢嗰啲欲断难断啦、啊，如果啊咩啲好多嘅。咁不如你试下， 好啊，唱啊我唱啊， 吓、啊、你可能未必 我中意只歌， 你未必熟佢嘅。你唔識佢咩？ 佢係我啲前輩嚟噶， 我當然啦，冇見過添啊！我 call 佢嚟一樣， 好啊， 好啊，好啊！喺呢啲嘅 memory 咧，真係隻歌名一樣， 好勁啊！ 斷難斷， 係啊！ 混亂凌亂，完全是你的印象，充斥於心裡面。有哪次説了以後分手，越恨越怕你出現。昨晚昨晚到白色的天，尽是念你想你未眠，制止心内混乱，不多管身边一切关怀同情兼奉劝，还是找上你，要你了解我，知我现在现在仍痴恋，也许今日是梦，不多管他朝转变终难圆，仍愿意和你。寻多一个梦里片段，混乱凌乱，完全是你的印象。充斥于心里面，有哪次说了以后分手，越恨越怕你出现，欲断难断，难明白我心里面怎么竟挂念。由昨晚昨晚到白色的天，尽是念你想你未眠，制止心内混乱，仍愿意和你寻多一个梦里片段。一切关怀同情兼奉劝，还是找上你，要你了解我，知我现在现在仍痴恋，也许今日是梦，不多管他朝身边终难圆，仍愿意和你寻多一个梦里片段。 你知啦，陳美玲咧，即係佢原唱者啦，佢嚟呢度嘅時候咧，我同佢商量過啲嘢過嘅。咁但係咧，就即係大家都認為啫，以為啫，就哇，佢得兩個人喺度彈，得阿 Fins 同埋阿癲哥。喂，嗰只歌好行噶嘛，有嘅定開頭啲 bass 咧， 咚咚咚咚咚咚咚。 好彩原來佢就真係即係真係冇唱到，真係嘥咗。佢應該原唱要唱，下次叫佢唱。點解咧？佢以為佢彈唔到啊！誒唔啱嘅，太 grand 啊，太勁啊，啲Big Band 啊，因為原來佢哋兩個加埋真係得嘅， 勁啊， 勁啊，兩個人喎，做咗成廿人嘅個感覺啊，真係有 brass 又成有 幾富啊， 即係阿堅哥嗰啲 bass 就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哇，係。今日真的第一次唱，他都冇唱過呢只歌。 下次叫他唱。 啊，欲斷難斷就係Pat Chan陳美玲的歌啦。 嗯， 好啦，頭先咧就係話，咦，我今日未唱歌喎，哎呀，我今日有少少即係淨係坐喺度欣賞已經暈暈地啦，咁又有文佩玲同埋仇雲峰係咪啊？咁啊，Vince就喺度。你點解會叫我唱呢只歌咧？你揀，我叫你揀歌，因為我諗唔到唱咩歌。 因為通常揀嗰啲歌咧，都會想同上一首歌有啲拉楞 嘅。哦，咁樣啊，有啲同欲斷難斷有拉楞嘅係咪？咁咪唱啊麥潔文嗰只斷啦。 但 我唱唔到啊。嗰只女仔歌嚟嘅， 唱呢只 系真系噶，咁啱系狂哭泣嗰只好犀利，唔係我唔係嗰啲狂哭泣嗰啲嘅。咁你揀啦。 欲斷難斷，所以就剩翻啲咯。 剩翻啲， 所以就我就谂起残梦咯。 点解会谂起呢只歌咧？ 因为剩翻啲咯，残又唔系。 你见到我样， 唔系，都系起歌啦。 唉，我真系有时搞佢唔掂。不过唔紧要嘅，我真系好多时候我特登咧同佢唔沟通，佢弹啲咩歌咧，咩 key 都费事沟通。然后咧，佢弹出嚟我就唱。 佢太熟你啦。 唔系咁啊，即系呢啲感觉好咗，我自己都冇啊嘛，因为我冇准备。 哦。 咁啊好啦。 嗯。 因为对我嚟讲系一个新鲜嘅感觉，又变咗佢好 enjoy 呢一种另类嘅情怀。 嗯。 音乐嘅情怀好得意。大家都会怀念呢只歌就真嘅，同我无关。系啊，关正杰嘅歌曲，作曲嘅系阿小田，作词嘅系卢国沾。 远视像远山雾迷蒙，千里雾飘送。雨若地心可相通，会明白爱意浓。有时望见轻你露愁容，使我亦感伤痛。如若互相倾心事，会感到一切轻松。浓情蜜意隐藏心中，愿你有天必然猜中，能令你一切，你可感到风吹毁草动。远视像远山雾迷蒙，千里雾雨若梦境不相同，我枉有热情梦。 有时望见轻你露愁容，使我亦感伤痛。若互相倾心事，会感到一切轻松。 常在于你隐藏心中，愿你有天必然猜中。人站到千里外，你可感到风吹毁草动。远视像远山雾迷蒙，千里雾飘送。雨若梦境不 相同，我往有热情梦，谁在夜深苦追忆，眷恋半段残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日本国会众议院选举正在点票，票站调查显示，执政自民党所得议席不过半数已成定局。至于自民党同公民党组成的执政联盟能否取得过半数，就是未知之数。而主要在野黨立憲民主黨就有機會贏得顯著多於之前的議席數目。身兼自民黨總裁的首相石破茂接受傳媒訪問時候，承認自民黨選情極其嚴峻，政治黑金問題遠未獲得公眾理解，選民強烈希望自民黨反思，成為一個符合人民意願的政黨。被問到執政聯盟議席可能不過半數，石破茂說希望繼續領導政府推動政策，又不排除和在野黨合作。立憲民主黨黨魁野田佳彦認為，自民和公民政權不能夠繼續，如果在推進徹底的政治改革方面有一致的地方，希望展開對話。他亦暗示有意爭取成為首相。香港赤洲首次發現恐龍化石，發展局局長凌漢豪在電視節目說，專家相信島上很大機會有其他恐龍化石，不過挖掘進度受到季候風影響，預計採樣工作需時至少一個月。凌漢豪回應本年度私樓潛在供應量能否達標時候說，要視乎政府推出什麼土地，或者可否多推一些地，加上現時發展商有土地，亦可用作地契修訂。假設數個月後情況活躍，可能令供應量達標。北部都會區發展方面，凌漢豪說正計劃在粉嶺北、洪水橋和新田科技城三個地點推行10至20公頃的片區開發模式，希望年底開始市場意向調查，了解發展商的興趣所在，爭取明年內最少推出一個片區作招標。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表示，截至9月，本港航班量已經回復至疫情前大約80%水平，客貨機升降量亦都回復至大約90%。隨著年底前機場三跑系統會全面運作，林世雄出席電台節目時候提到，預計本港機場運力會大大提升，當局正是努力與各地就航空協定進行磋商，開拓更多航線和增加航班。去年本港貨櫃碼頭的貨物吞吐量首次跌出世界十大，林世雄說會著力提升港口競爭力，以及發展高增值海運服務，包括推動綠色港口和智慧港口模式。他說希望年底之前推出綠色燃油加注的行動綱領。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骤雨，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明日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后期渐转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全力推动展翅青见超新星2024， 可以吃的话不会喐，咁点解 Michael 会由打机宅男变成有目标的青年呢？ 的确，以前基本上是每日打机，咁可能每日可能超过12-13个钟咁滞嘅。咁我父母就揾咗社工，社工就介绍我去展翅青见计划。 今个星期三下午3-5，三五成群一同见证梁启盛蜕变及展翅之路。 行政长官在2022年提出兴建简约公屋，比轮候传统公屋3年或以上的一般申请者入住。首批在元朗油博路和牛头角彩兴路单位将于2025年第一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政府会为合资格住户提供特别搬迁津贴，金额最高12,550元。详情请浏览房屋局网页。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第19届国际环保博览在10月30日到11月2日举行，今年的主题是推动绿色创科，实现双碳目标。先请香港贸发局商品贸易及创新副总监李柏玲介绍今次博览的三大重点。 第一个重点就是新能源，在新能源的领域里面，我们有一个绿色运输展区，里面我们今次就会安排展示有多款的电动车和充电设备。另外第二个主题就是废物处理及循环经济，在这个展区我们有另一间展商是会展示一种由厨余再生出来的鱼饲料，还有他们都会介绍一些鱼农养殖的可持续概念。而另一個主題 ESG 啦，咁有展商咧就會利用 AI 科技啊，咁去分析一啲大數據，只係需要簡單嘅操作咧，就可以幫到啲企業咧去製作一啲符合監管要求嘅 ESG 報告。 11月2日係環保博覽嘅公眾日，公眾人士可以免費入場。當日有啲乜嘢活動可以俾大家參與咧？ 當日仲會有一系列嘅環保講座咧，都好值得推介嘅。其中咧就有天文台嘅代表同大家講下气候变化如何影响健康啦，同场咧仲会有多名嘅环保人士同埋 KOL 咧，就同大家分享一啲关于极端气候嘅应对策略。另外咧，市民大众咧亦都可以咧参与我哋丰富嘅环保工作坊，譬如话参加者可以体验一下制作一啲风力啊或者太阳能嘅发电装置，尝试自己做下 DIY。 国际环保博览2024，10月30日到11月2日。亚洲国际博览馆。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千片叶飘进微冷的秋，红的叶风中翻飞，争先前去亲你。如今身边暖寒，虽已逃去了秋，红的叶心中翻飞，仿佛仍要找你。从不知，从不知，何解你充实我所思。阳光中无枯枝，何 解我心中忧愁意。用偷偷忆起秋中微笑的你，从不知，从不知，何解你冲失我所思。阳光中无呼吸，何解我心中有秋意，从不知，从不知，我是阳光中无呼吸，何解我心中有秋意。 曾经跟千片叶飘进微冷的秋，红的叶风中翻飞，争先前去亲你。我都中意阿郭小林写嘅呢一只歌，咁啊又林振强。 嗯， 唔知点解有啲好深爱嗰啲歌咧，好多时候都系林振强， 好入心噶嗰啲歌， 好重噶嗰啲，哇！哎，真系好 romantic 嘅，尤其佢写浪漫嗰啲歌咧，你估唔到嘅。佢写搞笑又得， 系啊， 写。写嗰只庞的启示啊，俾我， 嗯， 又系佢。林振强嘅词咧，就郭小林原唱嘅《从不知》，唔系话超级 hit 嘅，不过咧就非常喜欢呢只歌， 好听哦， 我都好中意呢首歌， 系咪啊？系，因为咧即系我等都系等今年啦，即系而家啲秋天先至唱，啊咁啊啱啦，因为只歌真系写得好有感觉。翻嚟二千靓歌再重聚啦，今日咧我哋两个有好有啊。啊，点讲咧？对音乐好有情意嘅两位，虽然咧你哋偏各一方嘅，本来一个就喺中山，一个喺 LA， 喺一个喺洛杉矶喎，竟然 好远啊， 好远 系啦。咁洛杉矶咧，秋天都 OK 喎 ，OK 都有黄叶嘅，有冇噶？ 有黄叶， 都照有 吓，一同埋会落咯，啲黄叶实会喺即系 实落啦。如果唔系成世都系黄色，咁咪冇绿色。咁但系我想问，其实即系有冇冬天嘅咧？ 冬天好冻噶， 吓 洛杉矶唔系好似 唔好上山，唔好上山， 唔好似纽约咁冻，但系都系。冻嘅都系 所谓冻，唔会落雪啩？ 唔会落雪嗱，洛杉矶就唔会落雪。 系咯，系咯，嗱，杉矶就会落。 系啊， 雪啲雪就唔落。啊，因为我印象中佢哋即系唔会冻嘅， 系比较阳光嘅地带， 好有阳光，即系一个我都唔知点形容啊。点解嗰个地方会唔冻嘅咧？又唔落雪嘅咧？又我印象中嘅洛杉矶咧系冇落雨。 少落雨啦，所以首歌叫做 Never Rain in Southern California 啊嘛，系啦。 係嗰只歌我都識嘅。Never rains in California， 不過係 Southern California， 所以啱啊。 我就係住喺 Southern California，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南加州， 南加州 係，所以真係嗰度係好少好少落雨，係真嘅。即係有少少沙漠地帶嘅， 係沙漠地帶。 越南咧就我去嗰個 Palm Spring 嗰度先至沙漠。 誒，嗰度最多 golf course 啦，最多。 我話俾你聽咧，我嘅印象真係嚇死人啊！我去到嗰度咧，真係成所有 golf course 冇人啊，得我哋兩個人喺度打。你知唔知點解啊？係夏天最熱嗰個時候去。 哎呀！ 即係冇人去嘅，冇人咁傻嘅，因為嗰個地方係冬天嘅。你估幾多度啊？ 都有同泰國個熱度差唔多嘅， 差得遠啊！泰國我成日都去啦，佢嗰度四十幾度，四十幾度我打嘅，正要仲要打波嗰度離譜啊嘛！咁、然後點咧？我最記得一開個車門啊，我即刻閂翻啊！我以為入錯咗個焗爐啊，即係直情真係好似開咗個焗爐嗰種感覺， 好辛苦咯咪。 你又唔理唔理噶啦，但系佢点解唔辛苦可以打波咧？因为我哋顶得住冻，因为佢湿度低啊。 嗯， 低到系咩程度咧？我一生人未试过嘅，系单位数。 单位数咁好干咯、啊， 干到你千祈唔好即系行埋，你一擦就佢着火噶， 唔出奇噶，有时真系噶。 好犀利啊！ 嗰啲皮肤大家嗨又擦一声噶， 所以咁多火灾咯，系嗰边。 系啊，一定有嘅。南加州实火灾嘅、年年都烧嘅， 烧 嘅， 好厉害。 系干到你唔信嘅，但系好大风噶。 又大風， 咁咪就係最容易咯， 係啊，所以引起咯， 係嗰、那個叫做即係 Palm Spring 啊，嗰個好多 golf course， 呢啲一個冬天嘅度假勝地，係我哋啲傻佬先會咁樣做。好啦，我哋而家喂你哋扮兩傻啦， 好啊， 兩個你兩個雖然咧你本來咧即係天各一方唔拉更嘅，而家扮情侶得唔得 啊？得， 扮啫嘛。 我哋合作咗好多年㗎啦，其實 係啊，點解咧？ 我嗰陣時係 TVB 嗰陣時咧，係文佩玲又係簽 TVB， 我又係簽 TVB 嘅。嗰時台慶咧叫咩啊？台慶啊，仲有啲 其實唔係記得啦。 唔係，我仲 你話唔記得嘛？ 仲有一個。仲有一个讲国语班嘅，我同你嗰时系， 哇有啲咁好嘅嘢， 听歌学普通话嗰时，我同你做对手戏。 咩咩咩，我真冇，你有冇啲相搵翻出嚟？ 啊，做咩都要先讲普通话吧？ 普通话， 普通话吧。 真的吗？ 现在开始了，现在开始。可不可以唱的现代爱情的故事？可以吗？ 可以啊。 他就用粤语唱啊， 可以 用粤语唱。 粤语唱。 好。文佩玲，喂，愁云峰。普通话点讲啊？ 草原风 系啦，我都话咧，唔系愁云风，我就成日都讲话，应该系愁云风，系真嘅。 对啦， 粤语都系愁。 别离没有对错，要走也解释不多，现在说永远已经很傻。随着那一烧去火花已消逝，不可能付出一生那么多。 情尽时就要放过，我怎会想穿心窝？若厌弃了，再不蹉跎。如共你分开，应有机会再爱一个，不可能付出一生空虚过。 你我情如路伴经过，怎知道再爱痛苦必多？如你可轻轻松。送放低我，剩了些开心的追忆送走我，皆因了解之后认清楚。离别时笑笑，明晨剩我一个，潇洒地也会记起当初。让你的心中孤单再找我， 让你的心窝中空虚再找我， 不必痛苦当忆。起我，别离没有对错，要走也解释不多，现在说永远已经很傻，随着那一烧去火花已消逝。不可能付出一生那么多， 尽尽时就要放过，我怎会想穿心窝？若厌弃了，再不蹉跎。 如共你分开，应有机会再爱一个，不可能付出一生空虚过。你我情如路伴经过，怎知道再爱痛苦必多。愿你可轻轻松松放低我，剩下些开心的追忆送走我，皆因了解之后仍清楚。离别时笑笑，铭上是我一个，潇洒里也会记起当初。若你的心中孤单在找我，若你的心窝中空虚在找我，不必痛苦当忆起我。 呢只叫做现代爱情故事，即系以前嗰啲爱情故事就唔系咁嘅，即系现代话咧，佢现代都几廿几年咯，呢只歌 有啊， 卅年都有， 有啊，唔止添啊，都 系啊， 啱最兴嗰啲卡拉 OK 嘅， 系啊，系 啦，咁 佢 应该系30度啦，系啦， 咁啊系，咁啊系咯吓。秋儿嗰个小朋友都廿几岁， 佢最近先嚟咗 L A 啊， 系啊， 系啊，又唱呢首歌又系， 一定啦，咁啊 同佢攞 舒淇唱， 系啊，舒淇一齐唱，系啊， 一定噶啦，两公婆唱现代永远都啱嘅，啊，即系虽然咧就已经系结咗婚几十年，但系咧永远都唱住现代爱情故事，即系话而家好 update 嘅，我哋都仲系拍紧拖嗰种感觉，系继续 sweet 落去啦。呢一隻咧就係卡拉 OK 年代咧就必唱嘅歌啦， 係 啦，因為呢只歌係啱嘅，因為都唔需要學唱歌都識唱，你明唔明？即係佢嗰啲節奏啊，同埋呢啲詞曲係好簡單啊嘛，係啦。喂，有一隻喂，阿文佩玲，你咧就即係貴為呢一個新秀歌唱大賽第五屆嘅冠軍人馬，整隻難啲嘅唱呢只大師姐嗰只歌。咁咧又嚟林振强咯，你估都估唔到啊！ 又系啊，林振强。 但系林振强写嘅歌词咧，就可以写到阿妹着咩衫都得嘅。真系梅艳芳就咦乜嘢咁嘅歌啊？咁于是乎就扮演呢只歌啦。 哦， 你点啊？即系黑沙飞舞，黑色 珠宝啊， 衬托斜斜黑帽啊， 成个画面出晒嚟， 成个画面出佢嗰套嘢就系咁啦。 嗯， 你而家又嚟咯，又俾你扮嘢啦。 珠宝衬托斜斜黑帽，披起午夜孤身上路，穿梭夜店探讨。激光飞舞，鼓声滔滔，节拍狂摇花刀。今宵这夜，心中叫好，不想一再独舞。但你为何未敢邀请我？知识不错，冰冷外表心似火，似火探戈。但我为何莫放弃真我？只因我某天烧伤过，不再换火，收敛起似火眼波。黑衣黑如黑寡妇，孤单也像黑寡妇。 珠宝，衬托斜斜黑袄。嬉嬉午夜，孤身上路，穿梭夜店探讨。激光飞舞，鼓声滔滔，节拍狂摇花刀。今宵这夜，心中叫好，不想一再独舞。但你为何未敢邀请我？双喜舞，我知识不错，冰冷外表，心似火，似火探戈。但我为何勿放弃真我？只因我某天烧伤过，不再换火，收敛起似火眼波。 好嘢！ 真系直情又睇到啊，梅艳芳喺度又跳紧 Tango 啊，不过一个人跳啊，嗰度犀利。呢啲歌词咧就真系要写得好好，即系好精炼啊。 系啊。 有只英文歌咧，啊，即刻有人点啊？喺新闻之前咧， 系 啊，就唔系新闻嚟嘅，因为呢只歌咧就真系好熟噶啦，就叫 Desperado。以前是 Eagles 的，不过呢就后来最劲的版本就是 Linda Ronstadt。 是啊，你又知道的。 Eagles 作的这个歌 是啊， 就弹了给 Linda Ronstadt 唱的，真的很精彩的一只歌。 嗯， 有些 country 的底的味道，然后就变成流行曲，很有味道。今天的愁云风Desperado 就是那些即是搏命的嗰啲咁嘅， 即係 浪跡天涯嗰啲賭客啊， 係啊係啊 係啊，輸曬啲錢，係真係噶，佢好好悲傷，就勸佢話：你都係唔好啦， 咁 啊 真係好好地做人啦。 嗱，你而家啱曬嚟唱， 好， 你知點解啊？ 好 ，OK， 報仇咁報啊，仇雲風， 好， 我哋開始報仇。 Desperado, why don't you come toYour senses, you've been out riding fences for so long now. Oh, you're a hard one. I know that you got your reasons. These things that are pleasing you can hurt you somehow. Don't you draw the queen of diamonds?She can beat you if she's able. The queen of hearts is always your best bet. Now it seems to me the finer things have been laid upon your table, but you're the only one that she can give. Desperado, oh.You're not getting no younger. Your pain and your hunger, they're driving you home. And freedom, that's just some people talking. Your prison is walking through this world all alone. Does your feet scare?Cold in the winter time, the skies won't snow, the sun won't shine. It's hard to tell the nighttime from the day. Are you losing all your highs and lows? And if only how the feeling goes away.

飞过天涯，他朝可会相逢？ 萧萧风声凄泣暴雨中， 人海里漂浮，辗转却是梦。 情深永相存，飘于万世空。 当霜雪飘时，但愿花亦艳红。 美句路上烟雨梦， 啊，寄相思风雨中， 啊，寄痴心风雨中。 抱月去，化春风云外，追踪怨侣梦， 恨满空，愁红尘多错弄。 难解百般愁，相知爱意浓。 情海变苍茫，痴心如冷风。 纷飞各天涯， 但愿他日重逢。 夜漫漫路上珍重。 人海里漂浮，辗转却是梦。 情深永相存，飘于万世空。 当霜雪飘时，但愿花亦艳红。 美句路上烟雨梦， 啊，寄相思风雨中。 痴心风雨中， 抱月去，化春风云外，追踪怨侣梦， 恨满空，愁红尘多作弄。 难解百般愁，相知爱意浓。 情海变苍茫，痴心如冷风。 纷飞各天涯， 但愿他日重逢。 夜漫漫路上珍重， 寒夜里霜雪飘时， 但愿花亦艳红。 别后路上珍重。 系啦，你喺中山嘅时候咧，一落雨咧，就谂起我哋香港2000岭歌赛重聚啦。 我第一次同你合唱啫。 系，你以前系冇同我合唱过噶。 冇啊。 哎呀，咁样啊，真系，真系我就损失咯。其实咧，下一次咧，即系我又再想你唱一次《爱全为你》。 哦。 下一次同你合唱。 好啊！ 不過今次咧，因為仇雲峰咁遠咧，你翻嚟，我就未聽過佢唱。咁啊，節目開始嗰時候已經唱咗啦嘛。 係啊。 好，一陣間最後嗰個部分，再用另外一種情緒嚟再演繹嗰只好正嘅合唱歌曲啊，即係文佩玲、杜德偉嗰只《愛全為你》。不過而家咧，《相思風雨中》之後咧，我哋又想聽一下仇雲峰唱呢一首。你话噶，虽然咧你就翻咗 LA 就做屋企嘅生意，系咪啊？咁啊后来咧，哦，原来对唱歌咧就真系冇办法甩得，唔甩咧就经常都喺 LA 唱歌噶。而家 会噶，咁啊咧有时咧好多你哋嗰啲嘉宾都过嚟噶， 就你就会喺度 一生不变啊， 一生不变地合唱啦。 系啦， 冇变冇变。 日有风飞散发。披肩， 眼里散发一线恨怨，像要告诉我你此生不变，眉月间刺痛重重暗线，悠悠戚戚循环不断，冷冷暖暖一片茫然，视线碰上你怎不心软，唯有狠心再多讲讲一片，苍天不解恨怨，痴心爱侣亦难怨，分开虽不可改变，但今珍惜一刻目前，可是分开越远，心中对你更和挂牵，可否知至心一片，就算分开一生不反反复复多次失恋，进进退退想到从前，让我再吻你吻多一遍，别了不知哪一天再相见，亦难怨，分开虽不可改变，但今珍惜一刻目前，可知分开越远，心中对你更莫挂牵，可否知至心一片，就算分开一生反反复复多次失恋，进进退退想到从前，让我再吻你吻多一遍，别了不知哪一天再相见， 风同我哋一生不变地唱一生不变， 系啊，好似我啲歌迷咧，我都系一生不变对佢哋嘅关怀，佢又对我好好有关怀。 哇，梗系好啦，即系 give and take 噶嘛，咁啊，即系有来有往噶嘛， 系啊。 咁啊，一生不变之后咧，我哋又怀下旧啦噃。我唔记得系几多年。文佩玲就唱过 TVB 的主题曲啦，因为 其实都几多只噶， 系咯，有阵你是 TVB 的即系花旦歌星嚟噶嘛，咁你咧同而家都系咁一生不变咧，就系你嗰啲短发、短头发嘅，你一路都 我其实唱歌噶， 系咩未见过啊？你但系你 嗰阵时 我好印象中咧就系 好正噶， 系啦个短头发嘅， 好正噶，喺嗰阵时嗰个 长头发系啊， 我啲头发 唔系文佩玲。条头发好索的嗰阵时， 唔系系啊，咁唔系佢好，唔系好新潮嘅，因为我个个都长头发嘅，咁佢就咧好中意嗰阵好兴咧啲长褛啊，你记唔记得啊？即系你拍嗰啲 MV 咧，因为嗰阵好兴嘅，个个都孭件，即系我嗰阵喺你唱紧时候，我喺 TVB 做紧主持嘅，即系日日都系孭住件长褛翻去嘅，唔知条做咩，又唔系好冻嘅香港。咁誒，個個都長褸嘅，真係嘅嚇。咁誒，所以你興起上嚟咧，你啲 MV 咧留低咧，都係當年嘅情懷啊，當年嘅即係懷舊嘅感覺， 嗯， 好有年代 時代感。咁呢只咧就係當年嗰個劇叫做 《男兒本色》啊， 邊個做噶？ 黎明同埋林俊賢啊！ 哇，兩個男神喎、 啊，係啊， 唔怪得揾個女神嚟唱主題曲啦。歌名咧， 《錯在情多》。为何还在骗我？这一吻骗我，如若不爱我，不必理我。让我知道结果如何，愿明了谁的错。如世间没有你，也是难有我。我多天与你真心爱过，还会讥笑我痴幻傻，恨从前曾痴心过，从前。曾爱过，明日知如何？今天有我，爱恋中他也深爱你，可知你心中有错？ 男兒本色錯在情多， 錯在情多。好似鄭 Sir 寫嘅歌詞。 係啊，你咁叻嘅。 鄭 Sir 嘅歌我多數記得。 係啊，係啊，係啊，小田作曲嘅。 哦，小田已經 係過， 係啊，由麗的過咗去 TVB 啦。 係啊， 嗰段時間錯在情多，多情不在錯，多情係天生嘅。咁所以，如果遇到情路上边嘅跌宕，唔好介意，拍住佢膊头，兄弟兄弟，唔使伤心嘅， 系啊， 失恋啫，一首国语歌系啊，吕方嘅，非常好听，歌名叫做《朋友别哭》。Cool 啦， 系咁啊，送俾咁多好朋友。 喊紧嗰啲。 有没有一扇窗，能让你不绝望？看一看花花世界，原来是梦一场。有人哭，有人笑，有人哭，有人闹，到结局还不是一样。有没有一种爱，能让你不受伤？这些年堆积多少对你的自信话，什么痛醒不了，什么痛忘不掉，向前走就不可能回头望。朋友别哭，我依然是你心灵的归属。朋友别哭，要相信自己的路。红尘中有太多茫然，痴心的追逐，你的苦我也有感触。这些年堆积多少对你的自信话，什么痛醒不了，什么痛忘不掉，向前走就不可能回头望。朋友别哭，我依然是你心灵的归属。朋友别哭，相信自己的路。红尘中有太多茫然，痴心的追逐，你的苦我也有感触。朋友别哭，我一直在你心灵的归属。朋友别哭，要陪你走不孤独。人海中难得有几个真正的朋友，这份情请你不要不在乎。人海中难得有几个真正的朋友，这份情请你不要不在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黄凤仪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启德体育园首场测试赛整体运作非常畅顺，令人满意，相信参加者有非常良好的体验。 警方会同各部门开会商讨优化安排。体育园未来会举办20场测试赛同演练。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话：青年运动场下月举行第二场售票的国际榄球赛事，估计约3000人入场。明年一月起，在容纳50000人的主场馆逐步举办测试赛。一连5日的香港美酒佳肴巡礼，一共吸引大约155000人次进场，比去年升大约10%。旅发局表示，场内共有超过300个摊位，带嚟35个国家同地区的美酒美食。活动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包括内地、美国、加拿大、英国、澳洲、德国、日本、南韩和东南亚等地的旅客。旅发局又引述入场的市民和旅客说满意活动，认为是不能够错过的香港标志盛事。有商会都认为活动成功带动消费，生意比预期更好。香港赤洲首次发现恐龙化石，发展局局长林汉豪在电视节目上表示，专家相信岛上很大机会有其他恐龙化石，不过挖掘进度受到季候风影响，预计采样工作需时至少一个月。林汉豪回应本年度私楼潜在供应量能不能够达标时话，要视乎政府推出乜嘢土地，或者可唔可以多推一啲地。加上现时发展商有土地，亦都可以用作地契修订。假设数个月后情况活跃，可能令供应量达标。喺北部都会区发展方面，林汉豪话正计划喺粉岭北、洪水桥同新田科技城3个地点推行10至20公顷的片区开发模式，希望年底开始市场意向调查，了解发展商的兴趣所在，争取明年内至少推出一个片区作招标。日本国会众议院选举正在点票，票站调查显示，执政自民党所得议席不过半数，已经成为定局。至于自民党和公民党组成的执政联盟，能不能够取得过半数就是未知之数，而主要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就有机会赢得显著多于之前的议席数目。身兼自民党总裁的首相石破茂接受传媒访问时承认，自民党选情极其严峻，政治黑金问题远未获得公众理解，选民强烈希望自民党反思，成为一个符合人民意愿的政党。被问到执政联盟议席可能不过半数，石破茂说希望继续领导政府推动政策，又不排除和在野党合作。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后期渐转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有音乐，有快乐。 京港， 京港， 话你知， 话你知。 Hello， 大家好，我是最潮的泽华。在京港话你知这个节目当中呢，希望可以把泽华所喜欢的所有的潮流方面的资讯，以及好吃、好玩、好看的分享给大家。当然，穿搭始终少不了的。愿我们都是最时尚的，哦耶！ 北京广播电视台、香港电台联合制作，逢星期日上昼11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京港话你知》。 以为乜都计好晒，但息口话变就变，边有得计？香港年金俾你成世都有保证收入，而家投保仲有机会获享终身加码二重赏，年金拎多啲，保费俾少啲。即打25125000揾香港年金。推广期由即日起至2024年12月31号，

剛才我答應過話將文佩玲同埋杜德偉原唱嗰隻愛傳為你，雖然今日就開始嘅時候唱咗一次，我就想再聽一次，都係同一首雲峰合唱。因為呢我哋成日都講話一隻歌呢，如果係好歌呢，可以有唔同嘅唱法，有唔同嘅感受，唔同嘅風格。我哋二千名歌再重聚嘅 version 2爱全为你， 考我哋真系， 你哋学可以考啊嘛，非常好，所以再唱一次。 好的， 好的，好的。 柔情一生也属你，情缘早早开始。缘由初初一见你，全然深深爱着你。 柔情一生也属你，原来此生因你生，我感的心因你起，原来此生已属你。 千种爱的感受，不会及你温柔，这段甜蜜的爱，谁都想拥有。一身相依是乐事，怎可死不能移？ 有幸能活千百岁， 爱全为你。 柔情一生也属你， 柔情几丝的靠依， 如迷失跟空虚，唯能安心见着你。彼此关心不相疏，连成一体有自我， 先做爱的感受，不会及你温柔，这段甜蜜的爱，谁都想拥有。一生相依是乐事，怎可死不能移？世上原能多变化，心中深处。一生相依是乐事，怎可死不能移？ 有幸能活千百岁， 爱全为你。 为求一生爱着你，祈求苍天多布施，为求相恋可至死，平凡一点也愿意。 身相依是乐事，心可死不能移。 有幸能活千百岁， 爱全为你。 为求一生爱着你，祈求苍天多布施，为求相恋可至死，平凡一点也愿意。 真系同第一次唱唔同喎，一个另外嘅新版本， 都系听你说话，大家 free 啲，系啦，自由啲，自由啲嘅唱法。 总之系全为你哋啦，多谢爱全为你一只咁精彩嘅歌。今日我哋继续二千零歌，再重做最后一个部分，可能你听嘅系哦，呢一只系我一生中最爱嘅歌曲。我哋请今日嘅特别嘉宾仇云峰。 咁啊，我想咧送俾我啲歌迷啦，咁啊，荣老啦，荣老儿，嘿，多谢晒你咁多年支持，仲有 Philip Chan 啦，仲有 Raymond 啦，唔好意思，唔系卖广告，但系咧，呢啲系我啲歌迷会嘅同仁嚟嘅，所以好多谢佢哋支持我咁多年。咁啊，我就送呢首歌俾你，一心中最爱嘅。 佢哋收到噶啦，喺美国、 香港嘅，讲笑啊。 全世界都听紧呢个节目嘅，听紧。 如果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心中最爱，谁介意你我这段情每每碰上了意外，不清楚未来何曾愿意我心中所爱，每天要孤单慷慨，愿一生都不说话，一生不讲假说话欺骗你。留意到你我这段情，我会发觉间隔着一点点距离。无言地爱，我偏不敢说，说一句想跟你一起。哦哦分心饰演自己，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的知己。如痴如醉，还怕你懂珍惜自己，有天即使分离，我都想你，我真的想你。一生都不说话，一生不讲假说话欺骗你。留意到你我这段情，我会发觉间隔着一点点距离。无言地爱，我偏不敢说，说一句想跟你一起。哦哦心饰演自己，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的知己。如痴如醉，还怕你懂珍惜自己，有天即使分离，我都想你，我真的想你。如真饰演自己，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的知己。如痴如醉，还怕你懂珍惜自己，有天即使分离，我都想你，我真的想你。如果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 仇云峰的一生中最爱之后，我们有一首陈慧娴的歌，对这首歌真的有些情意结，不唱不得。 为何每次早餐仍然云离爬山，原来那朝分手都要接入中上班，明明能够过得这关，仍会旁人声赞，原来顽强自爱这样难，难得的激情总枉费，难忍的好人都美丽，别怕你将无人会代替，你把玻璃放低请给我跪，愿这边和你有新话题，然而别叫我小心身体，放过这回忆留低， 用你假的叹息当真的安慰，再爱一次再留低到底，难得的激情总枉费，残忍的好人都美丽，让我绑好这死结才矜贵。 多谢文佩玲的情意结，虽然已经接近尾声，但是我们的音乐还没停，风会继续吹，令你有一个甜蜜的美梦。 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着冷却月夜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叫我怎舍得去，哭大也绝美。如何此刻只得轻你发现若风继续吹，不忍与你，心里亦渴望，希望留下伴着你。风继续吹，不忍与你，心里亦有泪，不愿留下望着你。过去多少快乐记忆，为何与你一起去追，要将忧郁苦痛洗去，友情蜜意我愿记取，要强忍你情泪，未许他向下垂，愁如锁眉头聚，于别离始终要下垂。 我已令你快乐，你也令我痴痴醉，你已在我心，不必再问我在谁，留在眼里美的泪，为何仍只足了默默睡，为何仍短足了默默睡， 为何仍短足了默默睡。 多謝謝雲峰， 多謝 Albert， 又再同你一次合唱啦，今次係第三次咯。 哦，系啊， 系啊，你唔记得啦。 我希望有第三十次啦。 希望啦，下次 你每年都翻嚟啦，好吗？ 好啊，好啊， 佢会噶啦。 多谢晒先。 吹到尾声嘅时候，我哋还有一首《抬头一望，满天星宿》，明星特别嘉宾文佩玲。 当你见到天上星。星可有想起我，可有记得当年我的脸，曾为你更比星星笑得多。当你记起当年往事，你又会如何？可会轻轻凄然叹慰，怀念我在你心中照耀过。我像那银河星星，让你默默 收音机旁边所有的朋友，希望有个甜蜜的美梦。Wish you a very, very sweet dream. 多谢， 多谢， 多谢 Albert， 拜拜， 多谢你， 多谢你，文佩玲，多谢文佩玲。